的画面在重播那份想念，你的微笑是我的骄傲，这种感觉 我的脸庞，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依然是如此的荒凉。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行的浪子。